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道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又或者有波踢，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咁我哋都會信翻飛數啦，同埋信翻雙方球員嗰個實力係有差距喺度，咁我哋就會揀翻大阪櫻花嘅洋球主勝嘅。 呢場波洋球主勝試考，絕對係冇走雞。 洋球客勝咧，亦都係其中一個投注嘅心水選擇啊！睇下大家中意邊一份啦。主一和客勝，洋球客勝都一樣得嘅。今日贏爆德甲嘅重心推介，洋球客勝撐和夫斯堡啊！ 較為強啲嘅陣容嘅，所以咧我哋都會揀選翻主隊紐卡素讓球主勝嘅。 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又一个礼拜嘅咯，咁但系呢个礼拜咧都过得，即系上个礼拜开始到呢个礼拜都过得几惨啊！真系点解咧？因为冇乜波度啊嘛，嗰啲国际赛啊嘛，嗰啲友谊波都话正所谓开友谊波就冇所谓，赌友谊波啊真系伤心啊、伤身、伤金啊，大佬几样伤啊！ 上个礼拜就我同阿棒两个开麦啦，今个礼拜都系我同阿棒，阿星去边咧？ 系啊， 其实咁啱系个更表。 做咩？ 就呢兩個禮拜佢唔使翻啫。 哦，冇嘢嘅，佢冇乜嘢，佢 周風流快活啦。 佢喺台灣啊，一家大細 啊，又飛咗啦，飛咗啦，係啊。 佢家庭落，咁我哋咪幫幫佢手咯。咁遲下到我哋嘅，有啲咩見我哋唔到就冇問點解啦。OK。 係啊，嗱，大家咧，如果收睇緊我哋今晚開你波嘅咧，咁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同我哋交流。咁如果想支持我哋，除咗可以課金之外咧，其實可以將我哋呢條 link 咧 share 俾你所有中意足球嘅朋友嘅喺 Facebook 嗰度。 咁一齊傾下，一齊研究一下咯。同埋最緊要係支持我哋今晚開你波，同埋贏爆全世界。啱啱大家都睇到贏爆全世界咧，六場波就中5場啊，係我。嗰場咧即係我俾嘅，但其實大家心水嚟嘅。但 係 我錄嗰嘢就輸咗半格啦。嗰場係啊，咁冇辦法買不二包啊嘛。咁但係其他嗰六場咧都冇乜，其他嗰5場都中曬嘅。所以大家支持我哋贏爆嘅話咧，講真的真係一會贏爆啊！你放心啊。 啱啱呢一周我哋成績係真係幾好嘅，咁6場裏面都中5場啦，6場中5場，其實我就唔知道會有條咁宣傳片嘅，頭先節目開始之前有條宣傳片 啦，我都未睇過嘅。 咁如果未冇裝過我哋贏爆全世界嗰啲咧，咁你可以見到其實我啲片就係咁樣，咁啱我上個禮拜5、6咧我就。即係喺酒店啦，喺澳門，咁啊成日見到我好似喺酒店， 好似都唔同嘅喂， 好似其實非常之正經嘅，係啦，咁啊影到我， 我又見你有啲人踎低，有啲打側咁樣喎， 好肉酸啊，俾人哋睇到曬添，咁係啦，繼續支持我哋啦，因為其實我哋4月份嘅薪水未開始發放， 係啦， 所以而家 join 就啱啱好啦。 冇錯，你而家啱啱 join 嘅話咧，你就食曬由呢個月食到尾咧， yes. 你都可以真係睇下，希望就幫到大家。咁啊，成日其實上個月嚟講咧，其實總括嚟講都贏嘅，成個月計啊，咁同埋咧就希望幫到大家，即係叫攞翻多少，即係使翻先啦。同埋不過呢個禮拜就好好多啦，聯賽翻嚟，星期五六日嗰啲大家都開始嚟了，但係啲賽果就有辣有唔辣啦，因為停咗個禮拜國際賽咧，咁嗰啲友誼波啲，咁有啲球員咧就可能唞咗，有啲啊揸流灘咁啊，其實就有多少嗱，我自己覺得形勢上咧就星期五六日嗰啲咧都係有，因為你知啊，好多歐洲聯賽都。 轉入最後直路噶嘛。咁好多都要爭分就爭，有啲即係榜首嗰啲要贏亦都贏嘅。你見到即係拜仁啊、曼城啊嗰啲咧，要贏都贏到嘅，祖雲達斯嗰啲啦。咁所以睇巴塞啦，巴塞又叫和波，我都有睇嗰場波就落後兩球西維爾係啦，臨尾就因為嗰場波美斯後備，跟住入替之後都話好快脆，即係兩三分鐘入兩球，你叫白板聲咁啊！最終都是叫和波，叫失一分，但是就在那邊西甲距高，即除了你話有少少聯賽的即兼顧，其實不是歐聯的兼顧，他都挺穩陣，我覺得都因為馬體會那些又唉，你話想追就難，因為皇馬就俾佢拋離咗噶啦。其實 係啊，嗱，其實今日啲波就好多啦。而家啱啱上個 weekend 開始，啲波就翻曬嚟噶啦。咁今日其實早段咧，應該可能有啲人嘅飛已經過緊關嘅，嗰啲亞冠杯啊，啲咩水源南翼啊，六島六角啊嗰啲咧。咁其實而家踢緊，咁有場六島六角作客上海申花啦。是不是或者叫做FC 上海呢，即是上海那队啦。现在就这队FC 上海2-0领先紧六岛六角。其实这些亚冠杯里面呢，日本球队的表现都几麻麻地。 是 啊，因为我之前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有线同事告诉我们呢，原来亚冠杯的奖金呢，其实对于 JD 球队来讲其实很细微的。所以他们都不是会摆很多兵力去踢。 你不同欧联，欧联奖金就吸引，亚冠奖金呢就麻麻地。所以就他说相等于就是J League 第四位，即係總之你喺 J League 第四位咧，就等於攞咗個亞冠冠軍咁滯，即係個獎金。所以難怪嘅，喂，你歐洲歐聯嗰啲就話犀利啫，因為全世界轉播啊，再加埋真係強鬥強。今晚大家又知啊，又嚟了啦，八強首回合，哇，好睇。其實歐聯而家呢八強呢啲就對對都勁嘅，即係起碼就冇負碌入嚟嘅。即係有啲人話唔係喎，西維爾啊碌碌幾咁樣，即係其實都冇話碌唔碌嘅，因為嚟到八強呢啲都係精㗎啦。即係再入多個 round 四強就直情 係 confirm 㗎啦。嗱，你諗下點解精咧？連巴黎聖日耳門啊，好多強隊，曼聯啊，譬如熱刺啊，好多都已經係歐咗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其他入翻嚟嗰啲就咁啊，話題就今晚一定肯定係祖雲達斯皇馬㗎啦。祖雲達斯近年唉真係慘，想攞個歐聯咧都要問下西班牙球會。嗱，其實舊年呢場。大家有印象啦， 決賽嘛， 舊年呢場就決賽， 我哋有份講㗎， 係啦。咁結果咧，就賽前就好多人都話：，哎呀，俾阿寶方還一個心願啦，寶方未攞歐聯冠軍，咩世界盃啊、歐洲國家盃啊嗰啲都試過，係未試過呢個啫。咁啊，結果都係唔可以得償所願。咁但係今年就已經係喺八強隊啦，即係。但係講真的，舊年嘅皇馬，我覺得比今年嘅皇馬係嚟得鋭嘅，因為今年你知道，今年成績係麻麻地啦，因為今年嗱，你舊年佢攞埋聯賽冠軍噶嘛？ 但係今你如果聯賽嚟講，當然啦，皇馬就比巴塞嗰啲拋開咗咁樣。但係即係近態都叫做 OK 啊，同埋聯賽佢係比起聯賽咧，唔係 sorry 喺呢個歐聯裏邊咧，比聯賽其實個表現係好好多噶。咁所以嗱我哋當然啦，今晚嗰兩場歐聯直播都會講噶啦，即係歐聯比賽啦，點樣投注我而家都會講啦。大家都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分析一下，你想買啲乜嘢？咁而家見到咧就皇馬一樣平半啦，我谂呢个盘有人可能都都系信翻皇马实力上盘啊，照买，或者有人又唔信且觉得其实今年祖云都 OK 啊个势系咪先？主场有得受让，我就谂双方都会有支持者嘅呢场波。 咁今日如果你计翻人脚咧，其实皇马就会齐张啲嘅，因为人脚上咧，祖云达斯就始终有比真力啊，同埋贝纳迪亚呢啲就停赛嘅，即系一个中间啦，个后卫啦，个停赛。咁啊上阵，譬如有啲问题嘅就话。阿力斯申道都可能話，即係嗰個閘位啦，可能話有啲受傷， 左閘 係啦，個左閘咁可能話有傷，兜佛咁樣咁啊，係咁上下啦。咁啊，阿文素基治就不嬲都傷噶啦，呢個就大家都預咗噶啦。咁調翻轉皇馬就齊張嘅，即係今日人腳上咁，所以我估其實係有呢種咁嘅原因，因為祖雲達斯唔可以擺一個最強嘅陣，而皇馬可以嘅話，咁啊加上。皇馬去年又是在決賽裏嚼你的祖雲達斯，所以飛數少少落都是正，即係我覺得合理。 皇馬落飛啊，係嘛？ 咩咩？ 皇馬你話落飛係即係要讓波係咪啊？ 係啊，要讓波都係即係都係緊噶啦。嗱，同埋落飛都係皇馬落噶啦。而家出邊個客勝都即係滲下滲下啦，又唔係落得勁嘅，因為呢啲啊好難落得勁嘅，因為始終大家有實力噶嘛。咁祖雲達斯主場都勁，咁但係就。滲下滲下就落緊就係皇馬，我自己睇法就係你今日人腳唔齊整， 頭先都講啦，同埋啲上年就對過都輸俾佢，同埋就皇馬，大家知道都係歐聯都係經驗咧，即係其實講真，如果計歐聯咁多隊，佢經驗係最多，因為佢攞最多冠軍啊嘛。咁你計下係咪先？咁其實你話嗰啲射手啊，啲點解歐洲賽即係歐聯入咁咁多波啊 ？C 朗嗰啲咧冇計啊，你成日都入決賽，有時攞埋冠軍咁樣，咁你機會一定係比其他人多。 都係啊，嗱而家就見到平半盤就2.08啦，高水啊皇馬嗰邊，咁有觀眾。就話本身係平手盤低水嘅，係咪 I Kevin 嚟㗎？咁係咪馬會呢度咧？因為我就好遲先睇賠率啊，咁啊，即係未 check 馬會嗰啲賠率，咁可能唔知係咪你講馬會啦。咁如果係嘅話咧，即係可能皇馬嘅讓球盤已經平手低水，變做平半叫高水啲咁樣㗎啦。咁但係我自己都會睇高皇馬多少少啊，因為頭先阿棒啦都講嗰、那個人腳唔係話真係咁齊啦。咁同埋其實皇馬近排啦，雙方都 fit 翻嘅。講真，雙方都 fit 嘅。咁啊，祖雲啦，而家喺意甲仲有得競逐冠軍啦，近態亦都好啦。咁皇馬當然啦，即西甲冠軍啊難搞啲。咁但係佢嗰個狀態咧，比喺早前嗰個低層嘅狀態，其實完全係翻翻嚟。咁即係C 朗當然好關鍵啦。咁其實呢一場波咧，呢個對碰咧，好多人都會抄翻舊年嘅決賽 ，C 朗點樣咩越位啊嗰啲咁嘅嘢。話今晚咪再越位啲波都當入咪得咯，即係串阿 C 朗嗰啲。咁但係 C 朗當然啦，其實嗰個近態都好好啊，因為佢近八次嘅上場咧，為皇馬都入成12球。咁我腳風完全係順翻噶啦。咁巴爾亦都係啦，即係近態啦。如果計劃西甲咧，近六場西甲咧，佢都入5球。咁同埋今晚嘅皇馬都冇乜話傷停嘅問題啦。 如果計可以強陣 嘅，預計嘅陣容咧，前面有 C 朗啦、賓斯馬啦、巴爾啦呢三個 BBC 啦。BBC 得噶啦，今晚因為 BBC 係啦齊曬，咁中間亦都係佢奧斯啊、摩迪啊、卡斯美路啊喺度，咁後防線咧應該就預計啊馬塞路喺度啦，右邊有卡華夏啦，咁中堅華拉尼搭住沙士奧拉莫斯，門將就阿基羅拿華斯，咁所以其實都幾富添嘅皇馬真係。 係啊，所以真係落飛係有原因啦。頭先都講嗰邊就有啲停賽，有啲受傷，即係唔可以強陣。同埋即係歐洲賽經驗都好緊要嘅。佐雲達斯其實多歐洲賽經驗，但係你相比皇馬，你一定少嘅，因為佢攞真係最多冠軍，你冇辦法。你 even 巴塞對佢都係少過巴塞都仲要少過佢，因為佢真係攞最多。咁同埋有冇咩後顧之憂？嗱，其實皇馬可以同大家講，而家佢冇乜後顧之憂，佢全心全意打歐聯，佢聯賽就冇得追巴塞啦。坦白講，分數已經係有少拋離咗，所以佢個目標，斯丹個目標好簡單。就是歐聯冠軍，看看能不能做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連續三屆攞歐聯冠軍，帶同一支球隊啊！你知道有啲唔同，帶同一支嘛？佢係真係，如果真係今年攞埋嘅話，呢、這個世界紀錄就嗱，舊年嗰個已經世界紀錄已經好難破噶啦，幾廿年先破到噶啦。你今次如果真係連續三屆攞歐聯冠軍，我驚呢個紀錄都係可能去到我啲酸酸失失都未必破到，因為誇張呢啲。 係啊，咁啊真係啊。咁但係嗱，上年咧佢哋嘅對碰咧喺歐聯就係、是。決賽啦，嗰場就中立場嘅，大家睇下記唔記得喺邊度啦？我就唔記得啦。 決賽我真係 我唔記得，總之唔係佢哋兩個嘅主場啦。咁但係如果計皇馬作客去到祖雲達斯咧，其實嗰個往績都唔係咁好嘅。如果計2000年打後啦，皇馬近五次作客去到應該都都零咗啦，已經去到都零咧，係一次都冇贏過，咁就一和四負啊。咁其實呢個就作客都零嗰個往績，其實對皇馬就唔係話真係咁著數。不過就睇下會唔會破數據啦，數據又真係我嚟破。上年係借到祖雲嘅，但係就唔係喺祖雲。嗰個主場 決賽啊嘛，因為 係啊決賽咁啊，呢度叫做有少少不利啦。嗱，其實頭先咧都見到有啲觀眾咧就話買大細得唔得啊？頭先有觀眾話買祖記大喎，頭先阿 Man Kid 佢話祖記2.5中位數大得唔得？如果2.5中位數個大咧都高水啲喎， 大都博得嘅。其實你睇翻兩班波上 round 對啲對手。即係皇馬對巴黎聖日耳門都係打得好嘅，講真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你嗰其實皇馬嗰兩場咧對巴黎聖日耳門咧，佢贏咗真係斯丹啊！斯丹係我自己覺得佢大波即係越大越成熟。調翻轉嗰邊艾馬利個編排，其實嗰兩場波。 第一個 round 我自己覺得咧領先之下走去收埋嗰啲卡雲尼咧，即係之後咁樣俾人追和啦，跟住再俾人吸埋咧，其實係肉酸嘅，即係講真，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曳啲嘅。咁啊，祖雲達斯嗱上 round 都係比較少少蝕底嘅，對住熱刺佢本身就係二比二啊嘛，收入喺主場二啊嘛，其實佢係蠢嘅，佢領先之下咧又係唔係好積極，結果咧就俾熱刺追到二比二，但係熱刺似乎又翻温布萊，佢自己唔爭氣啫嘛。其實佢領先一球，贏面晉級機會好大，結果三分鐘裏邊俾人反級，俾希古恩啊、大巴拿嗰兩個一人一球搞掂曬，冇交牙，咁啊變咗有陣時踢波就係咁啊！你唔進取，我哋都喺度講緊場波，你領先一球之下嘅熱刺，你就攤慢板，結果人哋就真係有級數，同埋前鋒即係中前場嗰隊真係有把握力嘅話，結果就係起死回生反級你晉級，其實真係好得意。如果你睇兩隊波嘅晉級路途咧，我覺得皇馬就說服力大啦，因為你講真的，你皇馬能夠嚼 PSG， 今時今日 PSG 雖然你話首回合有尼馬，次回合就尼馬受傷冇咗佢就會爭啲，無可否認咁係嘅。但係今時今日你要兩回合，即係你加埋佢贏到 PSG 唔係咁易嘅，所以係咪先？咁調翻轉你熱刺都可以叫做歐聯新丁，咁你祖雲達斯歐賽經驗好過佢，贏佢唔出奇，我覺得。同埋兩班波嘅踢法咧。皇馬就好得意嘅，你越睇低佢，佢越勁嘅，係嘛？祖雲達斯咧就兩睇嘅，即係你越高估咗佢咧，佢有陣時啊失準，但係你太睇小佢咧，佢又嚟料，即係兩隊波都係有啲係有少少被動嘅性質嘅。 你話睇低佢嚟料咧，其實上一個十六強啦，皇馬對住 PSG 啦，因為皇馬都叫做有個小低潮嘛，其實個個都話買 PSG 噶，個個都買佢，冇乜人 強馬壯 啊嘛，尼馬又勝嗰啲係啊，第一回合，但係我自己都係堅持買皇馬，因為我覺得佢喺歐聯咧係真係唔知點解啲球員係特別有鬥心，踢得特別好，即使咧佢喺西甲叫做跌曬 walk 咁樣啦，咁但係我自己都中意入球大嘅，雖然就叫做淘汰賽首回合開細嘅機會好似比較多，咁但係我。我覺得祖雲咧，因為真係嗰股氣啊，想報仇，佢都要趁主場咧，都會想入下波先。嗱，頭先你講起大巴拿都係啦，因為就俾人鬧到飛起啦，即係早前嘅一個狀態唔好。但係其實近態翻翻嚟啦，咁佢亦都之前應該好似阿根廷國家隊佢唔使踢噶嘛，好似，因為佢好似麻麻地冇入選啦，唔知係咪冇記錯。咁啊，佢又。即係唞足氣啦。其實如果喺為祖雲上陣咧，其實佢近五場波咧都入咗四球，即係大巴拿其實都 fit 嘅。嗱，咁當然啦，今日都有啲球員要停賽啦。咁但係預計陣容咧，祖雲都有大巴拿啦、希古恩啦、即係文素基治嗰啲都可能會出到嚟啦。咁另外就基迪拉啊、亞歷斯深度有機會出翻嚟嘅正選，即係好似話都復出翻。咁其實係有少少個別唔係咁齊章啦，有停賽咁，但係大巴拿嗰啲都 fit 嘅，希古恩都係老狐狸嘅嚟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唔會同你磨住嚟踢咯。所以呢場波大我都幾中意。 舊年個如果講翻舊年個場就好明顯，大巴拿就怯場嘅。舊年我做因為講緊直播都話，話呢個僆仔哇出邊之前就好 OK 喎，但係入到決賽交腳波都交唔到，手騰腳震啊！呢啲就熬底。佢舊年我希望佢吸收咗經驗啦。如果大家有印象記得舊年大巴拿決賽，坦白講交腳波都驚。真係難，有陣時大賽球員就真係有啲大賽球員嘅風範。大巴拿就肯定唔係嘅，舊年即係今年可能進步咗，我唔敢講啊。但係舊年決賽大家記得就真係爭啲嘅。咁希望佢今年梗係成熟啦。咁可能你知啊，佢都仲後生，有陣時踢決賽呢啲真係驚嘅，大佬個壓力好大，因為佢係眾矢之的啊嘛。祖雲達斯佢同希古恩都咁，我自己睇嗱呢場，坦白講，你叫皇馬讓，我覺得皇馬今年作客。其實你諗下聯賽可以輸俾愛斯賓奴嘅，當然個聯賽都有少少即係冇乜所謂嗰批啦。但係最近個勢係無可否認咧，皇馬就真係齊將兼係兇狠嗰批。斯朗好翻，但最緊要斯朗好翻啦。係 啊， 斯朗好翻啦，識入波之餘咧，砰砰聲調翻轉。巴爾又 OK， 係賓斯馬就可能今季整體都係爭嗰啲啦。咁啊，呢兩個如果 fit 嘅話，都帶到成隊波嘅。咁其實 係啊，巴爾又 fit， 斯朗又 fit。 嗱，我呢場我會買走地嘅，即係今晚我還。 我哋都直播，我同你都要做直播。 今晚我哋都要講啦，我就買走地，因為上盤咧你可以走地先買，你唔使咁急。雖然你話平半盤，咁如果你係走地就半球啦，一定係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可以睇定啲嘅上盤，呢啲場唔使買住嘅，一路睇住，因為大家記住啦。 即係而家轉咗夏令啊，係兩點九就開波，冬令啊三點九，咁又好簡單，記住你大家記住啦，三月尾。最後嗰個禮拜咧就轉夏令噶啦，跟住十月尾最後嗰個禮拜轉冬令，其實好易記啫。咁所以大家記住就即係對玩波嘅啲時間方面就會即係掌握多啲。 係啊，咁如果中意早雲，而家有得受讓可以揀先嘅，因為受讓平盤，不過就低水咯。咁如果真係上盤嘅話，都可以等一等，係咪先？我哋橫掂有直播咁睇住啦，睇追走地都 今晚都多人睇㗎啦，因為嚟緊都多誒，嚟緊有假期啦嘛，即係你知清明節啊嗰啲啦，係咪先？你真係㗎，你如果你聽晚啦，你今晚都未得，聽晚其實今晚都得㗎啦嘛，今晚拜睇完波，聽朝拜山都好多人拜。 請問正一係幾時啊？清明啊，真 係。正一咪星期四咯。 星期四係啊，星期四我記得，我記得嘅。係 啊。 上到喉嚨啦，唔記得咗係啦。 喂，你今日聽晚啦，即係聽晚乜有啲人早一日拜噶嘛？其實冇所謂嘅，唔一定 集齊。 係啦，所以呢一兩日都可以拜嘅，其實都係嘅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完歐聯拜得，或者點都得，都係睇完都得㗎啦，冇所謂。即係星期三睇完拜都得。 同埋唔好遲咗開電視機睇歐聯啊！即係可能我驚有啲三點幾先開電視，已經踢咗半場啦，係啦，咁啊兩點九開波，嗱呢場波可以等睇即場啦，但我自己都係偏向中意皇馬同埋中意入球大嘅。嗱講埋另外一場啦，有少少時間，咁當然啦，兩場歐聯戲馬就呢一場冇嗰場咁勁噶啦，咁我諗就。呢、這個拜仁嘅客勝都真係好抵，另外一場就拜仁啦，作客對住西維爾。咁其實雖然就話啦，每一隊殺到入歐聯八強嘅都係唔簡單噶啦，但我覺得咧，西維爾叫做殺退咗曼聯咧，其實係曼聯踢得衰啫。嗰場之後，即係我自己都有份做。 唔係啊，其實我頭先睇之前咧，有個家庭觀眾咧，我嗰個女仔嚟㗎嘛，係咪啊？Lee Jun 啊，咩？黄呢尊定唔知咩喎？又早啲噶啦。 哦，佢话乜嘢啊？ 佢话佢唔知讲个话系曼联太保守啊。佢话佢话 曼系我见到啦，见到 系啊。佢话曼联太保守，其实系啊，因为嗰场波我哋都睇住啦。 山齐士又曳。 你坦白讲，你嗰场波你出费兰尼啊，太保守。你马达啊，好多进攻型嘅球员，你摆喺后备。摩连奴就谂住，唉，有主场啊，睇住嚟食啊，又呢样路咁样。但系你揾一个。缺乏比賽狀態的費蘭尼出到嚟係個感覺不係咁好，你本身有啲攻兵型嘅嘛，其實你可以退攻。好坦白講，你喺主場都唔夠膽同西維爾攻，咁你踢嚟做乜啫？係咪先？你真係有呢樣嘢，我都認同嘅，因為我哋都睇住講住咧，太保守啦，你使乜驚佢咧？砌佢啦，講真，西維爾嗱，西維爾今年咧，坦白講又係有啲甩嘅，即係 甩曬聯賽甩曬嘅咯， 唔係有啲幸運啊。 有啲行為甩啦， 點解甩嘅咧？因為你睇到佢對利物浦嗰啲分組賽啦，跟住落後三球可以追翻三比三，又話個領隊啊唔知咩高遠， 哦高遠係 高遠癌， 高遠你冇問題啊嘛？ 咩啊？我冇問題係咯，即係話高遠癌啊，或者唔知前列腺定咩，總之係關嗰抽嘢事啦，真係好麻煩噶。你知嗰抽嘢有咩事係咪先？咁啊，結果三比三追翻。咁啊，但係上次就冇得做呢抽嘢啦嘛，大佬。哇！你唔通又話有嚟咩？ 唔好用一抽抽嚟。 一抽抽係舒服。 一個器官嚟㗎嘛。 唔係咁一抽二楞㗎啦，就係呢啲咁解啫嘛。你一抽二楞，咁講真話一抽抽好文雅㗎啦，我覺得 OK 㗎。咁係咪先？唔通一梳梳啊？ 如果冇呢個器官都冇你啊！ 咁咪冇咁講，冇呢器官就冇你啦！你真係傻啊！冇呢器官梗係冇下一代噶，一定係咪？ 係啊，咁大家都覺得其實西維爾，我就覺得真係有啲 luck， 所以先至叫做 我諗嚟到呢度就咩 luck 都冇。 係啊，嗱，今年佢喺歐聯主場啦，其實都真係未輸過波嘅，但我覺得啦，都唔係話有啲乜嘢。代表作可以踢到出嚟啦，當然其中一場三比三，佢係入到利記喺分組賽嗰陣，係啦叫和波，咁但係佢都要失三球嚇對住利記。咁另外喺分組賽嗰陣咧，就主場二比一贏過莫斯科斯巴達啦，亦都三比零贏過馬里博爾。咁喺上一輪十六強啦，主場對曼聯就零比零嘅。咁其實主場嘅賽績係唔錯，但係我覺得始終對住曼聯咧，又真係另外一個級數啊。咁我覺得其實。 唔係 ，sorry 對住拜仁 ，sorry 對住拜仁。所以我自己今晚我覺得呢個 1.5 幾呢個客勝咧，或者買埋讓球盤啦，讓半一係真係冇得唔買噶，真係差太遠啦。 其實真係嘅，因為最近嘅拜仁你都要明白，今年嘅拜仁咧個勢喺聯賽就 over 噶啦，聯賽冠軍攞噶啦，唔使講拋曬你啦。啱啱仲要對住係其實多蒙特大家知啦，近年都係諗住係有機會挑戰下拜仁嘅，點知都唔使挑6-0。不過近年嘅多蒙特大家心照啦，奧巴梅又走，好多主力嘅球員都走咧。其實呢隊波散散地嘅啦，高普又走埋，杜曹又走埋咁樣。唉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啊，即係已經係你唔可以用以前嘅多蒙特去睇嘅啦。 係啊。 夏季如果佢夏天再冇咩家人咧，呢隊嘢都馬下手都可能都未必話可以即係壓立到一定歐聯位添嘅，真係嘅，因為睇佢班波都散散地。咁你嗰邊聯賽佢冇後顧之憂，同埋睇到最近個勢咧，佢都唔勒住嘅，因為你最緊要一樣就係希力基斯帶呢隊拜仁，大家記得早幾年攞三冠王都係。順去的很少力的進入的，即是不同之前的領隊肥安的打法，保守啊，一兩球起就收啊，搞到人贏波輸波累街坊的。最近哇，除了你輸給 RB 那場，那他對 RB 那場大家有看直播知他出什麼陣才行的。Robert 仔很多主力擺後備，出了這些新到華納輸你就不要問為什麼了，即大家醒目的時候一看就知道飛一騰啊成那些。但是你最近對多蒙特這些啊，還有你講真的，你兩隊波，你論歐洲賽經驗，西維爾是多歐霸經驗嘅咋，係咪先？但係你講歐聯經驗，西維爾係錯過，咁啊拜仁唔好傾。我覺得抽到呢條籤就，你可以話西維爾唔好彩，亦都可以話拜仁好好彩，真係易打嘅西維爾。其實你只要攻佢咧，佢就收皮嘅。 其實係啊，真係真係因為淨係雙方嘅功力都相差好大啲啦。 我打嘅咁啊，今日 預計西維爾啦，咁前邊用嗰個咩梅？梅利爾啊，都是一般的箭頭啦。哥利亞、薩巴、 沙 拉比亞喺側邊啦，華斯基斯叫做都 OK 啦。咁另外防中，譬如尼桑斯嗰啲都穩陣嘅。 西斯拿斯有冇？ 有預計有預計就接西斯拿華斯打右閘啦，跟住隊長艾斯古迪路左閘，跟住基查啊嗰啲啊就後邊啦。我就覺得佢哋真係中前場咧嗰個級數其實真係同拜仁咧都相差好遠。嗱，拜仁咧今晚預計啦，利雲道夫斯基喺度噶啦，另外列貝利梅拿、維杜、詹士洛迪古斯，跟住後邊少少啦，查維馬天尼斯，跟住後防線啦，艾拿巴、侯姆斯、J 保定、金美治、烏列治啦，都用翻烏列治門將。 因為紐亞就嚟復出 了。係啊，就嚟出嚟噶啦，但係中前場嗰批其實真係著曬火啦，雙場對住多蒙特都係。所以嗱，如果唔想咁大主咧買個半一咧，其實可以細細地咧買個讓球主一和減一，我覺得都 OK 有2.45。頭先有觀眾都話，不如直接買讓球主一和客勝咁樣啦。 唔係咁啊，其實有阿 Kim 佢話 Kim 話會唔會半一咧，會唔會傻得滯？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就都唔傻啊。作客環境你要知道，作客喎，因為你唔係主場，當然你主場就唔止半一噶啦。但係其實作客環境半一都辣噶啦，因為都話入到嚟八強咧，係真係都係有翻咁上下。咁你諗下，西維爾啱啱仲要和巴塞咧，你諗下，即係呢樣嘢就已經人哋會覺得哇，喺巴塞地上最強都和你嘅啦。咁嗰日巴塞就都係保留嘅，話後美斯嗰啲後備嗰啲都係即係比較保守啲同佢打咯。所以係咪話咁半一咁傻咧？其實都唔係嘅。你作客環境講真啦，調翻轉咁講，兩回合噶嘛。喂，拜仁呢場佢可以和你噶，攞再入球，可能再入球1-1、2-2和你，翻到安聯先炮製你都唔出奇。所以半一我覺得可以接受嘅。 同埋嗱，拜仁啦，如果今年就係今年嘅歐聯作客啦，都唔係話成日開到。如果半一上盤，佢都唔係成日開曬上盤俾你噶。三場嘅分組賽作客咧，拜仁就試過輸俾巴黎聖日耳門0-3啦，個輸波啦。咁另外嗱，對住啲渣啲嘅塞魯迪，佢作客係贏2-1嘅啫。咁另外對住安德烈治啊，拜仁作客安德烈治贏2-1。哇！如果係呢個盤都開唔到上盤嘅。咁另外就作客贏比石達斯3-1啦，呢個就叫做開翻個上盤啦。咁所以嗱，你見到佢有時 哇！作客去到啲流流地嘅，佢都係正勝一球嘅啫。所以呢場咧，如果讓得太深，就反而唔抵買咯。我覺得半一其實都算係咁啦。我自己都會，我都會中意拜仁嘅。我覺得就去到八強啦，都唔會玩到咁問啊。你點對住 RB 嗰啲玩嘅都好咧，到歐聯一定認真。即使作客，我覺得佢都會想贏咗先。 同埋尊重噶啦，其實你講真啦，你上 round 對住比石達斯嗰啲，嗰啲直情係唔使講嘢噶啦，嗰啲就讓直情拜仁讓你作客啊。让你求半两啊！嗰啲就摆到明唔系嗰班嘅大佬、嗯。其实你西维尔都叫做 upgrade 咗嘅、嗯，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十六强嘅比石达斯，冇、 嗯、 得打嘅，真系行行企企食饭几尾，唔觉唔觉入你一两球。你谂下嗰场就大家就知啊，庄家开出嚟，曼阿拜仁作客让球半两、 嗯， 大佬后屘有啲让两球添啊，即系嗰啲就冇得打噶啦，嗰啲就好喺主场让两球两、嗯、球半添。所以呢场我觉得可以接受，同埋佢近半一低。水咧，佢半一低水，讲真啦，你要两喂，你要净胜两球先食低水喎， 系啊， 系咪啊？我当你一球啊，你食超低喎、啊。 喂，会唔会转盘添咧？而家又未去到超超低嘅1.7几，咁但系可能入夜之后咧，你知欧联有时就开波啲飞林林声啦，可能真系唔知会唔会转盘。咁啊，但系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，半一起码佢一赢波你就叫做有钱收啊，可能得半格咁啊，唔知会唔会？嗱，我觉得 OK 嘅，减一让球之后，减一同埋上盘我都非常之中意。 同埋真系噶，希利基斯带嘅拜仁啲波系。入多多波個肥安嘅，你 check 下啲記錄就知道、嗯。你唔使啦，你睇睇最近6-0漢堡，6-0多蒙特，比石達斯係3-1，咁啊法拉堡四粒，即係首回合5粒添，即係佢炒嘅，佢又好少甩嘅，即係有啲領隊就唔同嘅，有啲領隊喂夠啦一兩球、嗯、保留實力啊，保咩啊？其實你有幾多進？其實講真啦，你如果想令到班球員狀態長期 keep 到好咧，佢贏得就盡贏、 嗯， 就唔好成日話 relax 啊，即係少少地啊，即係夠㗎啦，嗰啲咩留啲力啊，唔使啊，即係你啲球員有料到嘅話咧，狀態 fit 咧，你唔使留力嘅、嗯，你反而成日撳住佢咧，佢反而啲力控制唔到，或者嗰啲狀態反而仲衰， 係咪先？係啊，咁啊嗱，呢part就講咗兩場啦，嗱都睇啲比數咧，頭先我哋咪提過嗰場亞冠杯嘅上海申花2-0領先緊，六到六角嘅，而家就追翻2-2，踢到70分鐘。 好啦，咁呢個時間都第一part都要同大家透透嘅已經 over 咗啦，咁啊轉頭再同大家嗱，今晚都仲有啲意甲啊， 係啊，一陣講意甲，轉頭見。